守你心里分不清，很多甩手决定都带着拽拽的表情，很透明， 我的对了那就安静，别不下次澎湃的感应， 就出现在最寻找的时间紧，我喜欢场景你就别忙忙好奇， 谁都有快乐的宿命，放肆的神经要相互应， 你的感觉最需要的是回应，我计划变形融化你冷冷冰冰， 我喜欢惊喜你就不要扫兴，不要动不动就想对我喊停， 爱亲亲爱应该，不懂爱不坦白 活该， 具有爱想要爱盛开，想离开离不开再来，具有爱彻底爱精彩，不懂爱不坦白期待，具有爱拥有爱都怪扯不开断不开，那 具有爱亲亲爱应该，不懂爱不坦白 活该，具有爱想要爱盛开，想离开离不开再来，彻底爱情在，不懂爱不坦白只待，具有爱拥有爱都怪扯不开乱不开，那 具有爱亲亲爱， 当我们还是流动的长河，浪花是欢声笑语的概括， 想摆脱 那一个， 塞纳河看日落，夜空下数星座，对我意义深刻。 唱情歌，放烟火，小动作我都记得。哇， 任凭阴晴。日月交错转折，机缘巧合，一路收获快乐。 当我们还是流动的长河，浪花是欢声笑语的概括， 想摆脱 的那一个， 都值得 啊！当我们还是流动的长河，浪花是欢声笑语的概括，想摆脱时间，可以等等我，带你美景看更多。当我们变成静静的湖泊，幸福在波光粼粼般闪烁。